真的难，一刀两断。我也清楚这次不该再心软，对于你的体贴全然不责怪，反而羡慕起有些再见不难，就别问是谁真心想说出来，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，当初多喜欢只是恶性循环，说抱歉不难，可我们是否还相爱也无关，心事上去结束某一个阶段，淡去的记忆 喜欢这个事情是很难勉强的，那你热爱的自然就可以多坚持，不喜欢的怎么都长久不了。不管全世界人怎么说，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，无论别人怎么看，都不要打乱自己的节奏，何必向不值得的人证明什么。生活得更好是为了自己，定期的对记忆呢进行一次删除，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当中摒弃，过去的不要遗憾，未来的也不要去忧虑，现在的加倍珍惜。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，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，不清楚未来，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，每天要孤单看海，都不说话，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，留意到你我这段情，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，无

张清芳演唱的《只是个孩子》。虽然说孩子气呢是一个贬义词，会让人觉得挺不省心的啊，很作很矫情，不独立不坚强，可是内心深处呢，我还是很希望自己永远保有童真。到了80岁呢，旁人还会议论说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啊，很有意思的，活泼好动的，乱蹦乱跳的老奶奶啊。那我就觉得啊，我的人生境界圆满了。就像法国巴黎街边，你常常可以看到很多的老太太们啊，她们穿着非常鲜艳的礼服，化着很浓的妆，非常的赏心悦目。我不要做那种过于端庄的老气横秋的老太太，我要做一个很有意思的人。你呢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《可爱女人》。 想要有只身体，想要你飞得比走去，想要你融化在一起，融化在雨。 家装五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田头市场，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，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，财富热线13931349178。